第二节咧，我继续讲猎巫。猎巫咧喺欧洲咧系相当之一个重要嘅历史。咁啊，亦系使到咧欧洲文明咧经过一次咁样嘅马失前蹄，可以咧讲话一个好大嘅错失，而咧得到一个成长。亦知道咧后来嘅作为文艺复兴呢得到一个刺激和一个滋长，是对欧洲文明或者世界文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件来的。当年呢这个宗教上呢的迫害呢是使到呢整个欧洲呢甚至后来蔓延到去十八世纪的美洲呢都发生过一个这样猎巫的事件。幸好呢中国没有，印度没有，阿拉伯国家都没有。当然呢南美啊非洲的地方呢都未曾波及。猎巫事件呢很多人分析呢就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好得人驚嘅呢就是一个叫恐慌。猎巫是一个恐慌嚟嘅，是一个当时文明社会嘅一个恐慌。因为人类嘅无知呢认为呢万物呢都有个主宰。当然呢这个是一个假定。咁但是好多人都相信而呢个主宰之外呢是别无其他的力量的。因为他亦不知道中国呢有他的天地良心，有他儒家的学说，又不知道呢世界上呢是有其他的大陆大洲，各有各地方的文化，还有呢各有各地方的不同的崇尊敬的神灵。所以呢他是唯一而排斥其他宗教的一个信仰来的。好啦，那么这个恐慌呢就是这个信仰得到一种呢莫名其妙的威胁。这个呢归咎于呢可能有一些巧合，可能是一些穿着附会而太过信任一个能力的万能呢就引致到呢这个恐慌的产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将人间的所谓的信任呢归咎到落去一个教会。变成呢产生圣经无误论或者教皇无误论。这两个最大的无误论引致到这个教皇的权力是得到无限崇高的指引，而且它无限制。你知道权力无限制的时候，无监察的时候，这个权力就会变成独裁，而且会变成呢好恐怖的一种呢手段。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反对独裁和专制的。因为独裁和专制会惹起呢这个世界上呢其他的不安。咁历史上呢已经教训了我们好多次的了。专制独裁是永远不能够企得耐、企得稳的，亦不是一个好的政治的方法，管理人民的方法。好啦，佢讲翻咧，猎巫咧最初起咧起源咧，因为咧多明尼我这个天主教其中一个嘅会咧，就有两个神父就。写了所谓魔鬼学的经典， 嗱，咩叫魔鬼學呢？魔鬼學呢就係話研究魔鬼嘅一種學問。咁世界上有冇魔鬼呢？咁咧喺宗教上咧，必定要肯定有呢種咁樣嘅物體嘅，因為咧佢哋嘅宗主咧就係、是、善良。咁啊，惡係點樣樣出現呢？呢、這個惡就係、是、個善良嘅對面，善良嘅反應，或者善良嘅敵人就係惡。咁啊，點解善良係會製造到惡呢？係一個暫時性嘅設定。而咧，最人為萬物之靈咧，係有佢嗰、那個意志嘅自由，選擇善與惡。咁呢個係神學上嘅一個咧設定嚟嘅，而一個幾激發人心嘅設定添。人可以自己選擇，有個意志自由。但可惜好多時咧，譬如獵巫呢個咁樣樣嘅運動咧，就使到咧呢個人嘅意志自由咧受到一個挑戰。譬如當年咧有好多所謂巫，咁巫咧就多數女人嚟嘅，佢哋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啲好聰明嘅鄉下婦女，佢能夠咧醫療或者能夠幫助到生產，或者甚至乎咧係可以訴説緊咧解決緊咧一啲人間嘅社會嘅問題添。咁呢啲婦女咧，因為佢有一種咁樣嘅醫治或者解決社會問題嘅能力，所以咧好多時咧受到咧懷疑，因為質疑佢哋點解有呢種能力咧。咁咧，唯一喺宗教狂熱嘅社會咧，就覺得係魔鬼，係邪道嘅人、邪道嘅嘢咧，能夠影響到佢哋嘅智慧。咁啊，於是乎咧，就產生咧要消滅呢種咁樣嘅婦女或者巫婆或者巫術嘅行為。咁呢種咁嘅行為呢，咁呢度證據啊，咁於是乎呢，佢哋嘅法庭呢就實施緊呢呢個裁判啊。嗱，呢個法庭呢就叫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呢喺呢個歷史上呢，佢一個非常之黑暗殘酷嘅地方嚟嘅，因為咧所有嘅宗教裁判所咧，同凡間嘅裁判所唔同，就因為咧佢係依據咗咧一啲法律，啲法律咧係所謂天使之錘啊，嗰、那個或者魔鬼魔呢、這個巫婆之錘呢本書咧而決定，呢本書係嗰兩個神父咧自己作出嚟嘅，咁啊。經過審訊咧，呢、這個審訊咧，亦係一個非常之殘酷嘅審訊。佢有好多咧刑求嘅方式，譬如咧點認定你係一個巫婆咧，係同魔鬼有接觸，或者咧同魔鬼發生性行為，或者甚至乎咧受魔鬼驅使嘅咧。呢本書咧會講到佢呢啲人或者婦女浸落河嗰時候咧，揾啲水啊，吊你落河，睇你浮定係沉。咁多數咧都係沉噶啦。而家科學證明咧係少過一。咁啊，佢咧沉完之後咧，佢又浮翻上嚟。嗱，呢啲咁樣嘅試驗咧，就算得到一個唔係否定你係巫婆嘅身份， 但你呢都饱受呢、这个河水呢、这个水形嘅刺激同埋糟质咗噶啦，或者甚至乎咧解开你嗰个衣服喺你嘅身体里边咧抄啊揾啊，寻找一啲咧证据，譬如咧你有啲黑字或者有啲胎字，呢胎字同黑字咧就话你系呢个魔鬼嘅寄人，甚至乎咧，如果你屋企系养咗一啲猫，养咗一啲小动物，就话你咧同嗰啲猫或者小动物咧就系、是一种魔鬼嘅使者，叫做 familiar 英文，咁咧就会咧假定咗假设咗你系。巫婆是魔鬼的情妇或者魔鬼的代言人，或甚至乎魔鬼的帮凶。咁于是乎呢，用好多酷刑是你估唔到文明社会是用得啲，或者宗教的团体会用一啲咁样样残酷令人要生不得要死不能的酷刑呢，嚟到要逼你招供。招供乜嘢呢？第一，招供呢，你同个巫婆同魔鬼嘅接触，或一定立合约，你哋讲嗰啲乜嘢嘢。咁喺呢整个过程里面呢，受唔住刑嘅呢，都系要自己作一啲出嚟，作到一啲呢离奇古怪，去参加呢个魔鬼嘅夜宴或者魔鬼嘅集会。甚至乎同魔鬼咧，性交嘅一種咧過程，呢啲喊埋作出嚟嘅。而家咧尚有呢啲文件咧流落喺歐洲嘅歷史上。跟住咧，佢需要你咧，供出其他同呢個巫婆有關、同你嘅組織有關嘅人等。如果唔供出咧，你咧就亦受到好残酷的刑罚。咁喺呢个时候咧，通常啲人咧就将自己认识嘅人咧嘅人名尽量抛出嚟，以为咧可以咧减轻自己嘅痛苦刑罚。原来唔系嘅，原来咧氹咗你供出呢啲人物嘅姓名之后咧，呢啲宗教裁判所咧就去拉人，拉咗人之后咧，就喺呢供出呢几呢十个人里边咧，又重新运用私刑，要去供出另外嘅十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咁样传落去咧，死得人多咧，唔系奇。咁呢啲所谓巫婆喺猎巫时候咧，佢哋咧喺欧洲咧，通常咧系受到火刑嘅惩罚。咩叫火刑咧？就摆咗喺一条柱嗰度。呢条柱下低咧就堆满咗干柴，咁然后咧就点着干柴将佢烧毁，因为魔鬼咧系应该落地狱受到火嘅消灭嘅。咁呢个巫婆咧，呢、这个咁样嘅女士咧，亦会因此咧饱受痛苦之后咧，然后咧受到火刑嘅残酷嘅烧焦。咁呢啲人咧，围观人咧仲好开心，因为你哋见到咧，佢哋消灭咗魔鬼，啊消灭咗魔鬼嘅代言人。这个、呢个咧咁样样咧喺欧洲咧，系另外使到上万嘅人受到一个咁样嘅惩罚，或者糟质，或者冤枉，而最后咧亦蔓延到去美洲。在沙龙这个地方呢，亦产生的猎巫亦问掉了，问掉就是说悬挂他们的人上一些树或者在一些绞刑台上高。虽然得回个全尸，但是呢都要死亡来到 做最后的归宿的。在英国苏格兰地方呢，处理的巫婆亦是这个这样的方式。 相当残忍，相当咧恐怖，直至到咧十八世纪嘅末期咧，然后世界上然后就开始慢慢知道咗人类自己嘅无嘅嘅愚蠢，咁咧就慢慢咧取消咗呢个咁样样嘅法律，呢个系法律嚟嘅话，呢个咧系依法办事嘅。咁你话系咪一个好恐怖嘅年代咧？好啊，今日咧嘅巫婆咧讲到呢度为止，下次咧我哋再可能揾新嘅题目咧同大家讲讲，就此咧再见啦，拜拜。